Hello，欢迎来到99TV 苗之事，我是 Joy。明日香应该是 Alpha 新世纪福音战士中最著名的角色之一了。Alpha 最新的剧场版中，在日本即使是疫情期间，也取得了102亿票房，夺得了2021年日本电影冠军。我之前讲过一系列的 Alpha 解说，还没看过的朋友可以先去看看哦。不过今天我想主要分析一位叫做肿瘤明日香兰格雷的人。但在新剧场版中里，肿瘤改成了世波，当然人物的起源也有所改动，删解了原本母亲的桥段，变成了与林波林一样的复制人。明日香是一位14岁的美少女，驾驶 Alpha 二号机看极使徒。她个性好强，看似开朗，实际内心脆弱，在自尊心崩溃后无法面对自己。这个人物刻画获得许多评论的赞赏，同样是贯穿主线的人物。其实明日香是安野秀明导演亲自命名的，而肿瘤与兰格雷就是日本以及美国的航空母舰，所以明日香的登场都离不开航空母舰。原本明日香是作为 Alpha 主角设计的，可是与安野秀明合作的真本义行却不想主角是女生，因为他们之前合作两部动画主角都是女生。在原版 TV 故事中，在2015年14岁的明日香在加持良治的陪同下前往第三新东京市 NERF 总部，途中遇到使徒，但是明日香反而认为正是展示自己的好机会。2015年他转学至第三新东京市里第一中学二年 A 组，正好与真嗣同班，搬入了葛城美里家中，并与真嗣同居。霸道的明日香抢占了真嗣的房间，而且经常称傻瓜真嗣。当时的明日香比真嗣和林波林来说拥有较高的同步率和优秀的操纵能力，毕竟她是接受训练选拔出来的，而林波林是为了驾驶而制作的。真嗣完全因为自己父母的因素被逼驾驶 Alpha， 因此明日香在与真嗣以及林波林共同歼灭使徒中经常担任主攻手，这也是明日香感到自豪的地方，而且经常用靠关系的来形容别人。明日香一直单恋加持良治，虽然加持良治心中另有他人，但是明日香依然只倾慕加持良治，似乎觉得同龄人都配不上自己。但在不断看及使徒后，真嗣的成绩超越了明日香，明日香的自尊心因此而受到打击。由于明日香输不起的性格，自尊心受损，唤起了幼年时痛苦的过去，这使得他与二号机的同步率明显下降。可是当第十五使徒出现时，明日香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驾驶二号机逞强出击，在十五使徒的心理攻击下，使他的自我精神崩溃。更让他受不了的是，歼灭使徒拯救自己的人竟然是自己一直看不起的林波林，这件事加重了明日香心灵的打击，自尊心完全破碎。明日香开始封闭自己，这样使得自己无法启动二号机，甚至丧失驾驶员的资格。加上加持良治的死，明日香已经没有活着的理由，所以私自离开了 NERF， 陷入迷失状态，最后被 NERF 情报部找回送入医院。由于 Zelly 派出特种兵准备铲除 NERF， 所以失去意识的明日香被安置在二号机内。当明日香感受到母亲意识竟然存在于二号机中后，重新振作起来，驾驶二号机迎接 Zelly 的量产 Alpha， 在短短三分钟就重创九台 Alpha 量产机。然而最后二号机被复制了朗基努斯之枪贯穿，而九台量产机竟然恢复了活动，将二号机分尸。在第三次冲击后，只有明日香和真嗣两人出现在沙滩上，似乎所有人类只有他们两人还生还。这使得明日香似乎再次比真嗣早一步成长了，对懦弱的真嗣感到恶心。在真本义行的漫画版中，明日香依然是一个高傲好胜的性格，不过漫画版明日香比原版更加自我不成熟，明日香的身世也被添加了试管婴儿的桥段。当然漫画版在剧情上也有许多改变，明日香的首次登场截然不同。她在去第三新东京使徒中独自消灭使徒，不同的地方是真嗣等人是通过观看影片简报得知的。除此之外，明日香再也没有独自歼灭过使徒，而且还败给使徒并被真嗣所救，自尊心因此大受打击。在迎击十五使徒，明日香精神崩溃，失去意识住院的桥段中，删解了大量明日香与真嗣互动相关的剧情，明日香更多的依赖加持良治。后来明日香重新振作， 驾驶二号机与量产机战斗的剧情与原本不同的是，二号机被击败并向真嗣哭救，而真嗣及时赶到拯救了明日香。在漫画结尾是成功完成了人类补完，创建了一个没有 Alpha 使徒相关记忆的新世界。明日香也在车站偶遇了真嗣，虽然彼此都不认识，但感觉应该是被命运所吸引。在最近完结的《福音战士》新剧场版系列电影中，明日香的姓名变更为世波明日香兰格雷。世波来自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宁波型护卫舰四号舰，副波与日文同音。姓氏的变更依然是导演安野秀明所做的选择，因为他更改了 Alpha 驾驶员的设定。在系列第二部《破》中，明日香从欧洲来到日本 NERV 总部，以驾驶 Alpha 二号机独自消灭使徒的方式登场。出场时的军阶为上尉，当然明日香依然与定真司一同在葛城美里家中同居，并转学至同一学校班级。但是不同的是，取消了对加持良知的恋爱线，这样的安排可以简化复杂的感情，更多描写与林波林、定真司三人微妙的三角关系。在新版故事中，明日香更加倾向独自活动，并喜好玩掌机。在迎击第八使徒时，明日香与定真司、林波林三人合作才成功将使徒歼灭。这次的明日香发现自己无法独自歼灭使徒，没有像原版一样自尊心受到打击，反而开始慢慢改变，懂得合作的重要性。新版明日香在与真司的同居生活中，不知不觉爱上了真司，而且会因为真司与林波林的关系而吃醋。 Alpha 三号机送到日本做启动测试时，明日香也自愿担任测试驾驶员，还首次跟葛城美里坦白心事。但是在测试中，三号机被使徒侵占，明日香遭受使徒的精神污染。接下来的 Q 中，时间来到14年后，但明日香与其他 Alpha 驾驶员一样受到诅咒，并没有长大，同时将意志轩插在左眼封印第九使徒。而这时的明日香和葛城美里等人加入了反 NERV 组织，明日香驾驶 Alpha 改二号机战斗。最后明日香无法放弃真嗣，即使真嗣已经完全没有生存意识。在最后一部中里，揭露了世波和林波一样都是被创造出来的世隔者系列，只是明日香为世波系列唯一仅存。明日香对丧失生存意志的真嗣感到担心，但真嗣似乎并不理会，甚至离开了明日香，而明日香却尾随离家出走的真嗣，并让林波林替自己送饭，还躲在不远处观察。可惜的是，似乎最后唤醒真嗣的人是林波林，而不是自己。决战前，明日香绕路来到真嗣房间，向真嗣告白14年前的便当很好吃，那时真的喜欢真嗣，不过现在他比真嗣早一步长大了。这里的明日香算是彻底放弃了真嗣，也是与自己过去的告别。决战时，明日香无法杀死第13号机，所以拔出意志栓解放使徒之力，不过这一切都是 NERV 的诡计，最后遭到第13号机吞食。在副宇宙中，真嗣向明日香坦诚，表示也喜欢过明日香。最后在真嗣创造的新世纪中，在真嗣对面的月台可以看到明日香正坐在左边的座椅上。明日香可以说是 Alpha 中人气最高的角色，当然在原版故事中他依然还是落败于林波林。这个现象安野导演曾经分析，应该是林波林更带有一种神秘感吧。那我们下期就来回顾一下这位神秘的女神林波林吧。今天就先到这里啦，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分享，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按订阅哦。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